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中国玉文化有着8000年的历史，但到了今天，玉器几乎纯粹成为一种商品了。玉器市场波涛汹涌，景象万千。 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位于北京三环路的东南角，是全国最大的古董旧货交易市场，每逢周六周日开放。市场开放的日子，马路上的车排成了长队，有时候花上半个小时也找不到停车的地儿。市场内的人更是摩肩接踵，根据统计，现在每个交易日来这里的人已经超过了50000。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小商小贩在潘家园的马路边上摆摊设点，出售一些旧货，自发地形成了一个以交易旧家具、旧电器、旧书报杂志和工艺品等零七八碎小玩意儿的自由市场。后来规模越来越大，由三环路西边发展到了东边。华威桥东是一片待建的工地，商贩们呢就地铺张塑料布，东西摆在塑料布上，在尘土飞扬中就做起了买卖。记得当年我和文学评论家雷达就多次去那儿逛，雷达买过三叶虫化石，我买过一块和田青花籽料。1994年，这里的摊位已经达到了上千个。当然，这是一个毫无秩序的市场。1995年，潘家园街道办事处开始介入管理，陆续投资，开发建设现在的市场。90年代末，朝阳区又投资数千万，两个工程下来，一个别具一格的商城形成了。尽管城垣内有青砖碧瓦、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穿廊回抱的仿古建筑，但城内四个钢球形的大棚却是最吸引卖家和买家的所在。棚内高大宽敞，地摊模式经营格局自有原始淳朴的土味儿。大棚初建成的时候，一个摊位一个月租费是500块，而不几年之后，一年涨到了25000左右。如果商家愿意，也可以长期把摊位买下来，价钱是7万到8万。多大面积呢？ 不到两平米，年成交额大概在四个亿到六个亿之间，市场管理收入在1000万左右。每到收取摊位租金的日子，商户们特别踊跃，排俩钟头的队也得把这钱交上，看得出他们对潘家园机会的无比珍爱。商家多是因为这里头生意兴隆，不要以为来这里都是搜寻破烂东西的，就这么一个地方，不光吸引了国内众多古董收藏爱好者频频光顾流连忘返，也吸引了诸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泰国公主施林通、罗马尼亚总理、希腊总理等显赫要人。希拉里在这儿买了一把民国的小西湖，高兴得跟捡了个宝贝似的，据说回到饭店还跟人炫耀。韩国首尔有一条古玩街，据说 80% 的货都来自潘家园。日本大阪古玩城的老板每月来潘家园一次，曾有一次用130卡车拉走了十几车的货。潘家园经营范围包含了各种文物书画、文房四宝、瓷器、玉器以及木器家具等，摊位已经多达3000多个。在这些摊位里经营玉器的商贩至少要占到一半，各种材质、各种造型的新玉、老玉、饰件、挂件、把件、摆件是应有尽有，价格当然要比珠宝商店里便宜得多。京城以及天南海北来京的玉器玩家无不以逛潘家园为乐，当然还有一些人也不知道想买什么，只是进来走走看看，有合适的玩意儿就买，没有就拉倒，这样的人更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凡来潘家园的人都有种想淘换点什么的心理，也许能捡漏淘的一件宝贝呢。像潘家园这样的古玩古董市场，在北京还有大钟寺、小营、报国寺、亮马河等处，规模或大或小，或开店或摆地摊，还有一些将东西装在提包里在市场到处流动的御商御贩。大钟寺爱家收藏品市场是这些市场中建立较晚的一个，开发商是爱家投资管理控股集团，这本来是一家以家居市场连锁经营为主的公司，从来没有收藏品市场经营经验，却斥巨资在北三环西路黄金地段毗邻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建起了这个市场。开始也有不少人担心，盖住宅楼多好卖，建什么收藏品市场啊，能收回投资吗？但集团董事长王贝却是相当自信，这位曾经当选为第七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的年轻女子，瞅准的是日益升温的收藏热所伴随的巨大商机。果不其然，总建筑面积达25000平方米，拥有着6个经营大厅和20000平方米停车场，配有中央空调系统、双向电力自动扶梯系统、消防监控预警系统、信息化经营系统、专业化物业管理系统，由这五大系统打造的 5A 级智能商厦刚一建成，商家便蜂拥而至。大钟寺爱家收藏品市场一位副总告诉我，市场大楼2004年春落成，2月中旬启动招商，结果地面还没铺，没有任何装修，只有4堵墙，6月5号开业时招租率已经达到 97%。 不止北京如此，如今几乎每座稍具规模的城市都有古玩城。我曾经到过上海城隍庙古董市场、苏州观前街白玉城、苏州拙政园玉器市场、成都宋仙桥古董市场、西安八仙庵古董市场、西安朱雀大街古玩城、沈阳南湖公园和盛京古玩市场、安徽蚌埠古玩城和新工地等古玩市场，就连一些不大起眼的县城，比如河北三河县、新集县，也都有玉器古玩交易市场。场面有热有凉，生意有旺有淡， 但都养活了非常庞大的一支从业队伍。为什么玉器市场遍地开花呢？因为有生意可做。有生意可做就意味着有钱可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玉器收藏历史在中国已经非常久远。根据《越绝书》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收缴商王朝的玉器数以万件，可见商王已经开始了玉器的收藏。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了妇好墓，在这位商代第23世王武丁的妻子的随葬品中，玉器有755件，都是他生前用过或是很喜爱的。其中就有若干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玉器。无疑，富豪生前也是个玉器收藏者。富豪的时代距今已经3000多年了。千百年来，玉器收藏经历了从王公贵族垄断专享到向民间逐渐普及的漫长阶段。至今，我们看不到宋明以前有关民间收藏的文字记载，这不光是因为早先的封建文人只为王公望族、达官贵人树碑立传，主要还是由于中国古玉器贵族化倾向所致。宋明时期，玉器的功能随着人们文化视野的开阔，同时得到了拓展。平民的某些美好愿望也寄托于玉器来负载。正是玉器世俗化的萌始，才使民间玉器收藏得以盛行。至此，玉器的民间收藏一发而不可收。收藏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弘扬，玉器的民间收藏更有另外一层意义。君子比德与玉，藏玉佩玉历来被视为具有德行操守的表现，而不独是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另一方面，一件玉器往往集中体现了某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丰富蕴含和一个民族的智慧才华。小小物件有着探究不尽、玩味无穷的文化意蕴，使人真切感受到中华历史文化的悠久、博大和深邃，激励人们倍加呵护与珍惜。当今中国兴起的收藏热，不少收藏家是具备这种心态和认识的。当然，当作首饰一样佩戴于身，用来装饰者有之。源于民间传说，求富贵保平安者有之，当作一种乐趣玩赏体味者有之，当作一种投资手段以求增值获取利润者亦有之。这一切都会促进源远流长的中华玉文化的兴盛和发展。作为一种流通于市场的商品，玉器对于繁荣经济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报刊纷纷开辟收藏类专栏，许多电视台推出类似央视鉴宝那样的节目，这对收藏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最早开辟的每个周末晚饭时黄金时段播出的鉴宝栏目，在现场观众比眼力、价格一锤定音的齐声高呼中，每一件收藏品登场亮相，观众犹如看一部悬念片，主持人将那个藏品叫做宝物，将登台者称作持宝人，最大的悬念便是宝物值多少钱了。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东西，经过专家法眼鉴定，解谜一样的亮出一个令人吃惊的价格，观众心里难免会漾起一阵波动，原来这东西值这么多钱啊。怦然心动中，收藏 便更增加了一份热度。正所谓奇货可居，一般说来，玉器收藏较之字画、瓷器、青铜器收藏有一个相对的安全底线。字画、瓷器、青铜器一旦是赝品，其价值和真品便不可同日而语。比如青铜器，一件微古货色无异于破铜烂铁，而玉器则不然，即使是看走了眼，将新货当作老件买进，那玉本身也是有价值的。除非缺乏基本常识，将石头或料器当作了玉。但任何收藏一旦走向纯功利目的，驱动力仅是价值的提升和利润的谋取，它的人文精神内涵势必遭到贬损，导致收藏品市场浑浊不清，甚至是畸形发展，同时导致玉器知识的普及和玉文化的传导扭曲变形。想牟利的商贩为了将手中的东西推销出去，新玉可以给你说成老玉，平常物件可以给你吹得天花乱坠，垃圾货、作假货也敢漫无边际地给你张嘴要价。想淘宝发财的买家被蒙，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而那些真正对玉文化怀有兴趣，以玉陶冶精神，以玉寄托性情的人，花钱买到这样的东西，损失的则不只是金钱，热情遭到打击，精神上也遭到极大的伤害。我的一个很有身份的朋友，一位著名作家，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语调里透着兴奋，说他刚刚购进一件玉器，和田料，买家说是紫玉，精工好料，让我去看看。第二天到了朋友家，见是一件刘海戏金蝉的把件，器形不小，白度算得上是一级白了，但是一上眼有一种别扭的感觉，物件呈现出一种死而不活的板质相，那个白显得硬，显得僵，同时也有点刺眼，缺乏和田玉特有的温润、生动和内敛的感觉。再细看，破绽就一一呈现出来了。朋友见我半天不说话，担心地问，不是籽儿，是山料。我在心里琢磨着怎么回答，见我还没吭声，朋友的担心增加了一层，难道是青海料？我问道，在哪儿买的呀？朋友说某某介绍了一个玉贩，因为是熟人介绍，那玉贩在价格上还优惠了不少。他说的这个某某啊，也是我的熟人，一位出版家。某某是不会坑他，这个我是确信无疑的。问题是某某也被装进去了，我只好将我的判断如实相告，这不是玉，是料器。朋友不相信，料器拿什么东西能合成这样的东西啊？其实啊，这种合成料在玉器市场并不少见，乳化玻璃加铅粉，再加进点带着树脂类的填充料，用模具铸出来一件玩意儿就成了。玻璃洁净透明，铅粉可以增加比重，树脂类填充料可以掩盖玻璃的透明和贼光，一个小作坊就能出产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对于一些不熟悉玉性特质的收藏爱好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让朋友在放大镜下观察，看那玩意儿的纹饰，看那个料子里面隐约可见的气泡。合成料器是用模子浇铸出来的，所以无论是阳纹还是阴纹都不会有工具雕琢的痕迹，而浇铸又很难避免料器内部留下气泡。这件刘海戏金蝉，作假者可能唯恐不真，为了增加料器的比重多加了铅粉，结果弄巧成拙，掂在手里反倒比真玉还压手。将这些破绽一一告诉朋友，朋友也只能是连呼上当。当然 不光都是上当的，也有捡漏的。我曾见过一位朋友从潘家园地摊上淘来的一方玉燕，燕体为蝉形，高足叉手，和田白玉料，上部雕一龙，龙身头尾缭绕墨池，两边雕琢祥云，局部水银沁，整器包浆饱满，叉手内雕有净斋铭。摊主当时开口要价2000，朋友知道这是件好东西，一听这价心中暗喜，嘴里将人家这东西是一通糟践，一口咬定说是仿古新器，那沁色呀是做上去的，而且做的还很糟糕，品相不佳，纹饰风格不协调等等。不知那摊主是从何处收来的这件东西，开始还坚持说是清代玉器，后来竟给朋友激懵了，讨价还价，按仿古价800块钱卖给了朋友。朋友看到那纹饰，估摸是明代东西，回到家细看那个弓那个沁，更加相信自己没有走眼，只是不知道那净斋为书斋名还是人名，若是书斋，何人书斋呢？若是人，又是何许人也呢？心里头痒痒，就去请专家鉴定，专家果然断定为明代玉器，并告诉他净斋乃明初江南学者叶子琪，字世杰，号净斋，又号草木子，浙江龙泉人，曾任巴陵主簿，后弃官归里。洪武年间因事下狱，在狱中撰草木子4卷，内容从天文律历、自然生物到时政得失、兵荒灾乱极为广泛。专家评价是一方难得的玉燕，价格应该不低于50000元。朋友一听是大喜过望，回到家就喝酒，直到现在这方玉燕仍是他最珍爱的一件藏品。很多玩收藏的人吃亏上当的事一般都隐忍不宣，外界也不感兴趣，一旦谁得手捡了个大便宜，大家便交相传播，这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民谚正好拧了个个儿。所以大家常常听到的是某某花了很少的钱弄到一件值老鼻子钱的玩意儿了，在津津乐道的背后是一种侥幸心理所产生的神往，岂不知收藏需要经验和知识，需要理性和智性，更离不开风险意识，但这一切并未引起众人足够的重视，这是当今大众收藏热中的一个大患。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玉器造假是当今玉器市场的大患，与此同时，一种被称为仿古玉器的东西声名鹊起，甚至某些仿古玉器的造假水平之高会被误认为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